好啦，我哋做埋第二节呢个星期二特备啦。咁咧，啱啱呢个泛民开几招啊？咁我立咗一立咧，冇睇晒内容，但系咧就系讲呢个长毛佢哋咧， 同埋刘 小丽，咁就两个咧就宣布呢个补选。咁其实咧， 唔系宣布上诉， 宣布上诉，系讲错，宣布上诉吓。咁咧，佢哋上诉咧，其实系一个好一定要咁做嘅。点解咧？因为九东同埋新同埋九西同埋新东， 初睇就唔系咁睇，即系谂紧佢系咪就觉得佢两个单上诉案会容易过另外嗰两位咧？咁呢个睇法就系错误嘅， 一定错嘅。 佢哋而家考虑嘅地方咧，就系同补选 有关。嗱，因为咧新东同埋九西咧都有两个议员被 DQ， 咁如果佢哋唔上诉嘅话咧。上个礼拜嗰条撚屌聂德权出嚟讲嘢就好明显就想摆埋一齐补选。咁如果呢两区同时补选呢大镬啦。一定系建制泛民各一席嘅。 即新东如果补选系连埋梁仲恒个位呢就变咗你两席一齐选。咁你泛民就唔使只可以攞返两席淨系最多攞返一席。 你呢就等于送咗票俾邓家彪㗎啦。 送一席出去。 就一定系俾佢㗎啦系咪咁。只有上訴先可以拖住，因為咧政府唔可以，唔通話哦睇埋單上訴先啦，咁啊咪超過一年呢個位議席懸空咗，所以係唔可能嘅。呢個 而家嚟到呢一刻咧，我哋對政府嗰個評價咧係唔使諗，毫無懸念，佢一定係會擺埋一齊，必定令你哋泛民喪失一席為止。 係啦，即係佢啲衰嘢一定做足嘅。咁但係如果你長毛同埋劉小麗搞上訴嘅話咧，因為上訴搞得嚟咧，我諗要九個月。咁咧，政府又唔敢拖多九个月先补选嘅。 其实都好难讲， 好难讲，唔系，即系照常理咧就难啲。佢始终咧都要为咗，即系点讲你都要向公众交代，话点解你两个夹，你咪即系夹硬嚟系嘛？两将两个拉人补选，因为粮油旧年俾人判咗之后，都搞到而家八月尾先至终极上诉啦，失败啦。咁如果佢哋上诉，喂，又系要搞九个月嘅、哦。好大镬噶！你唔通香港可以拖十八个月冇立法会议员唔得噶喎？照计系嘛？十八喂，你个年期先做四年，你已经用你年半冇立法会议员系唔通噶嘛？系嘛？所以咧，呢次长毛同埋刘小丽咧，佢哋所做咧就系、是、真系为咗顾全大局啦。尤其是系刘小丽嗱，呢、這个咧，无论以前我哋点批评佢都好，今次绝对系佢系为咗牺牲自己完成呢个大局嘅。是成全大局的。点解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小丽基本上如果你严格来讲呢佢就是唔计余若薇之外的泛民楼王楼后。因为佢揸嘅物业呢是有几个是有自己嘅物业。咁你有得物业嘅话呢牵涉到上诉呢你就走唔甩㗎啦不前。所以 大家睇下梁油单案个讼费都知道几咁惊人啦， 系成千万好似啊！ 咪呢啲案件嗰啲讼费系讲紧系比平时啲普通案件仲要更加劲好多倍啊嘛！ 系啊， 因为你政府下下就出大量嘅资深大律师， 系啊， 某啲御用嘅资深大律师， 系 咁嗰条数咧系超级惊人嘅， 系啊， 即系输半堂都唔得嚟噶，唔好话输一堂。 系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刘小丽出嚟上诉咧，佢亦都系牺牲自己嘅，我觉得系。因为如果你到时嗱长毛反而冇事喎，佢本身都住公屋，破产咪破产咯，间公屋可以继续住。佢影响即系点讲啊？佢嗰个损失唔会好大，系嘛？但系刘小丽唔同，佢真系有机会牺牲，分钟会攞两层楼出嚟填嘅， 系 甚至唔好话两层 楼。你睇下梁友知啦，即系追到已经系话要追埋佢屋企人咁滞噶啦，已经话 系啊，好大镬噶。即系老实讲，你政府呢单嘢，喂讲出嚟好捻唔痛，梁友。你话佢点千不该万不该，佢都系选民一人一票投去做呢份工嘅。你政府要炒人啊，你应该调翻转头咧赔人工俾人哋啊！你签咗份四年 contract 噶嘛，系咪啊？仲有唔系你政府请嘅，系香港市民请嘅。你有啲咩权力 DQ 完之后，仲要追人哋人工啊？你根本就一系赔钱俾人哋先啱。所以咧，那个叫做姚松炎讲得啱噶。 嗯 最要追讨你政府四年人工噶， 立法会 追立法会系追翻你立法会，立法会唔系你立法会请我噶，系香港市民一人一票，你系一个宪制权力去支份人工俾我嘛，同埋议员助理，喂，你要收埋实报实销议员津贴噶嘛，你系追佢四年钱先啱嘅，调翻转头告翻个转头， 有乜理由你仲要追佢嗰啲出咗粮嗰啲钱啊？哇，议员津贴又要攞翻咁样啊，扣后啊？ 嗯， 喂，点讲点讲得通啊？你啲摆明就系一个无良雇主， 嗯， 系嘛？喂，仲离谱过前黄德辉啊，系嘛？请啲大陆偷渡嘅人落嚟嗰啲地盘打工，到到出粮嗰日就报警拉人，你咪仲无良个黄德辉？ 唔系，你而家政府为咗要打击你反对派同泛民，系基本上无所不用其极啊嘛。 系啊， 你已经去到。就嗱 ，Q 又俾你 D 咗啦，跟住而家又俾你拍埋坐监啦，有几个？ 系啊， 咁即系你仲可以做到咩地步咧？其实 而家冇办法嘅，即系咧，我哋嗰个叫做咧，成个反对或者呢个民主 做到，即系又跳翻去头先我哋嗰节讲嘢，你做到咁嘅地步，系咪真系少少人讲错少少嘢都仲系唔得咧？有啲人唔觉意讲咗啲凉薄说话，又要拉又要锁，又要将条片交俾报纸。公審啦，咁你想點咧？其實你想做到咩效果？其實 唔係啊，而家香港已經去到咧，即係你嗰個反抗。 深圳都冇咁恐怖啊，大佬！ 即係反抗力量已經好薄弱噶啦，薄弱到不得了噶啦。而家問題就係仲有啲學生，講真啦，你哋鑊鑊都出嚟咧，搞搞震嘅喎，係失咗招嘅喎。嗱，今次咧，你話點撐你咧？你又是嗰啲掛嗰啲香港獨立嗰啲，你對成件事一啲幫助都冇。就啦，唔撐你咧，就變咗好似幫咗保皇黨咁樣，撐你又撐唔落，變咗咧，咪啲人唔選擇出聲， 都唔出聲，係啦， 選擇唔出聲啦。喂，你係將你啲客趕走嘛？好明顯，你係做緊啲趕客行為嘛？係咪？喂，即係啲人咧鬥激咁樣，喂一每逢一搞親咩運動，有人出嚟鬥激，跟住咧就要屌對方老母，你係支那人，我要屌你老母，屌埋你個老婆。喂，你都冇人撐你。 唔係你啱，即係好似你兩件事兩個人嘈交，你啱都唔敢幫你啊。 係啊。 你话人哋唔啱，跟住你喺度立刀咁咯，好似咁点搏点撑你，冇得撑。 咪正如嗰次啲人去中联办，有人见到地下有人叫砖，全部人走晒。喂，啲人系唔敢撑你啊嘛，点撑你啊？呢单嘢都系噶，中大啊、港大嗰啲贴出嚟话咩？你 本来撑紧大学生，其实真系 本来撑大学生， 点撑落去咁样？真系唔知点撑， 冇得撑噶。即系你转头你又俾人影到，哦，原来你又讲粗口闹人之赖人乜乜乜乜。喂，呢、這个即系老实讲，人哋。市民想撐你撐 唔係你搞政治，你係點樣聯合大多數啊嘛？眾人之事講咗二萬次啦，其實喺度。 係啊，其實由呢個葉普成，跟住本土派，跟住依班退聯大學生，佢哋一路都係趕緊客嘅，係將佢哋嘅支持者趕去對面，又或者咧令到支持者唔再支持，心淡，佢哋嘅任務可能就完成噶啦。因為咧，你連撐都唔夠膽撐，你去出邊講，你變咗你唔會理直氣壯啊嘛。 嗯， 你啲嘢讲唔到，你就气壮噶嘛，系嘛？ 我呢半年，我觉得咧，即系香港嗰个赤化速度咧，仲快过梁振英年代，我觉得 系啊，仲快啊，即系仲大镬。而家今次你话呢次补选咁样，到时嘅人选越嚟越少啦，即系佢 而家因为泛民 越嚟越大， 系泛民啦，嗰、那个系咪六四黄金比？我已经觉得一早冇咗啦。而家系唔系五我都好有疑问，其实 系啊，因为咧有啲人有机会分中浅黄嗰啲会过咗去嗰边嘅，因为佢觉得哇，你啲学生都系咁搞嘅啫， 系啊， 咁我撑你唔落，佢分中就投咗去对家噶， 有啲传媒效应啦，即系你好多份办中立报纸喺关键时候就即刻归边，例如香港零一， 系啊，跟住明报 开你名啊，而家香港零一， 香港零一其实不嬲都系喺宇品海搞亲，即系老实讲，从来即系老实讲啊。佢裏 次次把刀扮中立，一去到呢啲嘢就歸邊㗎，每次都係咁。 咁從來都係㗎啦，因為呢咩叫做嗰啲叫做咩高級五毛就係咁啦嘛，係咪關鍵時刻佢咪要發揮作用囉，係咪呢啲就叫高級五毛。咁香港零一絕對係高級五毛啦，係咪先。即係呢我哋而家睇嗰個成個香港嗰個局勢咧，嗰、那個反對派嗰個生存空間越嚟越窄，政府咧打擊到咁樣，但係咧反對派都唔能夠團結，而且咧仲係有一班覺得好激嘅人啊，出到嚟一定要講啲最激口號，你可以你 唔係所以之前。唔好意思啊，之前咪佢哋有翻啲激嘅人出嚟搞翻個論壇，點樣聯合曬所有大多數？即係一個聯合抗爭論壇，我唔記得個名係咩啦。又話梁天琦啊、黃台陽嗰啲，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即係佢哋嗰啲肯出嚟講啊，佢哋嗰班始終起碼係代表所謂激嗰扎。你而家已經係去到個地步，你唔諗點樣聯盟、點樣團結係一定冇得搞噶啦。而家係連制止佢慢慢赤化、減慢佢個速度都做唔到。 系啊，冇办法啦。咪而家咧，其实你系顺住人哋嘅剧本走嘛，人哋系一步一步将你嘅力量削弱啊嘛。点解啊？因为你睇今次其实从呢个十几万人出嚟游行咧，可以睇得出嘅。如果你嘅议题系一个聚焦到嘅话，啲人咧系同情你又或者乜都好啦，起码你可以 call 到人出嚟。 嗯、 喂，你试下而家有冇人声援呢班大学生贴呢个港独大字报啊？香港要独立，有几多人出嚟撑你啊？你自己搞一次晚会啊？有几人出嚟？冇人出嚟撑嘅。你咪、那个曲线效果就系赶客啫嘛，系、嗯、连将呢班嗱，你将钱即系新王就变成钱王，将钱王就变成钱男、 嗯。 喂，冇人撑你嘅，根本你系咪赶客？根本你系咪蓄意都冇人知，系嘛？即系我哋一路推介大家睇嗰套浮瓜就系、 是，都唔使推介啦，即系我谂都明噶啦。 系咪？喂，浮瓜里面做紧嘅金光哥就系黄杨达、黄毓民同埋陈云啦，佢哋所讲嘅嘢就系将你啲市民推去对家噶咋。 陈云就梗系唔使讲啦，关键时候都仲系讲即系得罪佢啲人就抵死咁嗰啲嘢噶嘛，即系啱啱双学三字俾人判监，仲系奚落噶讲啲说话。唔系谂住团结翻大家噶，一啲都冇噶，呢啲咩人嚟噶？你谂下， 依个就真系青山出嚟噶啦。讲真啦，唔捉翻佢入去咧，香港都嚟紧都冇乜前途噶啦，系咪先啊？咁啊，讲翻 好多建制派又从来唔会谴责佢啲言论，好得意噶。 自己有嘛？ 系咯、啊，所以点解咧？嗬，又唔会有吓某啲报纸啊，不停咁样。 哦，系、 啊， 东方日报从来都唔， 东方日报又唔讲佢，系咯咁得意嘅。 从来唔讲佢嘅， 系咪自己人嚟噶？喂， 无论佢几凉薄都好，东方日报系唔会报佢嘅，因为咧佢觉得 自己人 破坏起到破坏作用啊嘛，系、嗯、咪？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大家要睇清楚，即系用翻个脑去分析啊，嗰件事对于呢个成个局有冇帮助咯？喂，咁我哋都要讲翻少少补选形势啊。 嗯， 而家有即系六个位俾人 DQ 啦。其 实一数下先，应该系新东、新 新东两个， 新东两个， 九西两个，港岛一个， 港岛一个， 功能组别嘅咩园艺及唔知乜鬼嘢咩都市建设策划，好 Q 长嗰、那个咩测量界嗰个一个啦，嗰、那个就姚松炎。咁姚松 功能组别就唔使谂噶啦。 系啊，因为咧上届。 输紧 嘅，即系啱啱依届咧，其实偷鸡嘅啫，即系因为人哋分咗票，嗰谢伟全同埋另外一个唔知边个拆散咗啲票，就俾你偷到鸡。 因为咧，每次立法会选举咧，建制派自己都打大交，咁咧泛民先至有机会， 系 暗度陈仓。 系 你补选就唔使谂啦，佢哋一定系得一个嘅啫。 系啦，因为今次咧，呢、這个即系其实每次泛民都系。都是因为对方出错先有机会偷鸡、 啊啊， 但是你如果 往往泛民大胜都是因为人哋嗰边争崩头，你谂下。 系啊，咁所以咧，今次你谂下啦，嗱，港岛区咧就暂时嚟讲都冇乜悬念，都应该系即系有机会攞翻一席， 系 嘛？ 港岛应该攞得翻嘅，点都 即系你计个票数咧五波，但系咧你睇下派咩人出嚟嘅啫。如果你何秀良出嚟，我谂都有机会输嘅、 啊， 所以千祈唔好出嚟。 唔系嗰啲已经即系松毛松翼谂住选噶啦。 系啊。你唔好谂住出嚟选啊，何秀兰！ 好心你啊，收工啦！你搞到即系你嘅年轻党员都退党啦，搞到阿边个阿胡瑞山， 胡瑞山系啊，哦嗰、那个主席仲退埋党、啊， 系个主席退党，我哋咁得意嘅，个主席话唔到事喎喺呢个党里边。 即系咧，呢、這个我上次即系大家嗰次做节目就想讲噶啦，有三个组织系嘛，有三个组织都系呢啲咧。后面有一班大佬就幕后操纵，跟住又揾个二打六出嚟做主席， 嗯、 其中工党就系咯，系嘛？揾个胡瑞生， 你当你系自己上市公司啊？吓，后边有后装嘅， 系咯，就揾个人头出嚟咯。跟住 投暗票啊嘛，跟住就 跟住仲有文协又系咁样噶，文协换咗三个主席都系 文协换嚟换去都系变翻冯检基， 系嘛？文协得个冯检基，即其他全部都系人头嚟嘅。系嘛？包括老虎仔啦，老虎仔自己搵到食啦，有咩？ 律师嚟噶嘛？ 自己有律师楼系嘛？咩咩乜？唔知乜乜乜廖成利律师楼咩？前面有三个姓加埋吓，咁啊仲有全位落去嗰两个，你都系人头嚟嘅，最终都系冯检基一个人话晒事。跟住仲有一个某组织，我哋费事开名，因为都系泡沫组织嚟噶啦，都冇人噶啦、嗯，又搵个二打到出嚟。后边系嘛？后边嗰几个即系以前又系佢又系二皇帝嚟嘅。喂，呢啲咁嘅组织专门做呢啲嘢嘅，系嘛？搵个二打到出嚟。 啲反对派真系好唔争气，从来都，所以真系都唔知点， 所以咧，其實點解之前咁多人投羅冠聰都有原因，因為你起碼一個後生仔，俾人感覺有動力，新氣象。 其實唔係啊， 跟住羅冠聰啊，俾你拋咗坐監，而家羅冠聰就算出翻嚟都冇得選， 冇得選啦。唔係啊，其實佢哋投俾佢咧，唔係因為知道羅冠聰嘅衝勁，我都睇唔到啲咩衝勁噶啦。 咁你冇咩？揀個好啲啊嘛， 壞歷史啊， 揀個好啲啊嘛。 佢最緊要俾人哋覺得冇。 你何秀蘭又無啦啦叫人點人數嘅可以？ 係啊， 幾危險啊！唔知啲咩人嚟嘅，你冇出嚟選啊！ 啊、 我哋一定屌柒你嘅，真系唔好意思。 系啊，一定系鬼嚟噶啦。咁当然可有冇比何秀兰更加鬼嘅咧？可能都有，可能都有。但系咧，嗰啲就不知名、名不经传嘅人咧，攞 叫郑锦满出嚟选咯，佢都两万几票嘅其实。 郑锦满嚟紧可能都 根本都应该都俾人拍， 可能入去通多次柜嘅，所以咧我谂问水噶啦。咁你谂下啦，港岛区到时有钟树根出嚟啊？系啊。 哇，真系唔知喎、啊！ 我谂应该唔会咁益中树根嘅。 系， 我谂佢可能有机会派黄子谦出嚟。但系咧，黄子谦系汤家骅嘅人。 跟住又有汤家骅嗰啲出嚟戒票、啊，大家小心、啊，话自己民主派、啊。你汤家骅真系，我真系唔闹你唔得啊！民主运动关你卵事咩？你个建制派，你个扑街，出嚟讲话啲大学生讲梁博言论，民主运动冇希望，民主运动关你卵事咩？扑街！ 即系呢个汤家骅咧，其实都即系我哋有，其实都佩服到佢嘅，有啲嘢好佩服佢嘅。一个人可以咁毫无廉耻地出嚟扮反对派、扮民主派系嘛？扮咗咁多年系嘛？ 你扮到而家入埋政府，你仲话仲喺度讲自己关心民主运动，你咪离谱啲啊？ 唔系啊，佢话咧政府搵佢入去行政会议咧，又唔系咧想有民主派嘅声音，屌你老尾！ 黐线呢条友都系睇医生咧，翻去 我屌你老咩？你都叫民主声音系嘛？咁呢个世界冇噶啦，系嘛？即系佢个名咧，其实同北韩一样嘅。北韩嘅全名咧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你当民主思路一捻样 啊！系啊，你快啲相应啦，同金正恩 系啊，呢、這个合家产咁啊。嗰、那个港岛区嘅补选咧，就真系唔知派边个出嚟啦。但系咧，希望泛民搞个初选啦，就最好唔好俾啲何秀兰啲咁嘅人出嚟搞搞阵啦。啊，咁啊，如果你话九龙西同埋新界东咧分开补选咧，咁啊嗰个叫做泛民咧都好大机会攞翻晒，系嘛？ 死我今日冇粗暴，讲咁多粗口，真系 好温和啊！我觉得好温和啊！ 唔系一讲嗰啲人，我就忍唔住，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系咁啊， 我原本谂住讲翻个法律节目，但系我冇办法，即系平时又唔得闲，又冇动力，咁有大是大非嘅时候，我出嚟就闹人啦，变咗我又讲唔到啲冷静啲嘅嘢。 咁我哋都算相对温和嘅，因为始终咧破口大骂，始终都唔系我哋强项啊，系咪？咁你知我哋咁斯文嘅人，点可能做嗰啲嘢咧？系咪？咁但系咧，即系见到好多，即系呢个成个局啊，你令到我哋都好唔开心啦，系咪先？ 咁就再加即系法治方面又开始。觉得崩溃啦，大家 法治直情啦，俾几个 IS 割咗呢个斩首啦，将嗰个法治系嘛？喂，你首先你睇下最近几单案判，嗰啲黑社会系嘛？跟住仲有个非礼，唔知自己个女非礼咗几年系嘛？七十次用手指插佢个下体，咁样都可以减刑嘅系嘛？都系嗰个杨振权判减刑。 唔系你俾人睇到咁样就好大镬。我唔先唔讲你，我觉得你系咪即系俾人搞掂咗嗰啲问题啦？ 冇，绝对冇搞掂啦！呢个我绝对可以好百分百负责任地咁讲，杨振权冇俾人搞掂，佢本身就系地下党。如果唔系唔可能讲嗰啲字眼嘅咩歪风呢啲根本就系文革字眼，法官唔应该讲呢啲说话。 唔系咁，但系你又俾人哋睇到你几单就全部减刑，就唯一一单就加刑。 黑社会咪减刑咯，因为佢哋亲政府组织啊嘛，强奸犯嗰、那个非礼自己嘅女用手指插嗰个下体七十次，咁样都仲可以判减刑。 唔系啊，法治会崩溃嘅原因就系、 是、有你哋咯， 就系、是、你俾人睇到唔公平嘅嘢嘛， 就 系、 是、有你杨振权， 就唔系好似我哋啲前。大律师公会主席出嚟讲就话系有人唔相信法治啊，出嚟批评法官就会破坏法治，唔系啊，唔好意思， 是你俾人觉得唔公平，人哋对你个制度冇信心，咁你个制度就会崩溃啊！同金融制度一样嘅啫，同所有其他制度一样，系人哋觉得你个制度本身唔公平，见到有嘢唔公平就会崩溃，就唔系因为有人出嚟话你某啲人唔公平就会崩溃，你唔好搞错个逻辑先啦。 唔系，即系咧呢个世界咧，冇一个嗰、那个冇一个政权可以千秋万代嘅。可能唔系而家或者我哋有生之年见得到呢个政权会倒台，但系有朝一日你杨振权个名一定系钉喺历史耻辱处，你一定系同纳税法官系同等地位、同等看待，呢、这个一定嘅。而家仲有几个啊？李国能啊，跟住仲有嗰个叫做咩？胡国兴啊，喂，佢哋讲嘅嘢完全系都系讲嗰啲逻辑噶，你哋将来系钉埋一齐嘅，全部钉埋一齐嘅，唔使讲啦，啊，咁啊，有冇其他嘢？仲有冇其他嘢补充啊？ 冇 其他嘢补充就算数啦，咁啊就咁呢一节就咁算数啦吓。 咁都讲到呢度啦， 讲到呢度啦，突发啫，冇其他嘢噶啦，咁啊有机会再讲啦。 好，拜拜。 拜拜。